才发现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2017年审计报告出炉，在工程项目薪酬发放方面，去年审计抽查的19个省188个工程项目，为3.4万余名农民工追回欠薪5.94亿元。工信部消息，5G 第一阶段的国际标准制定完成，第二版本已启动，我国今年有望实现 5G 预商用。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草案编制完成，到2035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30万人以内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，日前韩国最大虚拟货币交易平台遭黑客入侵，大约350亿韩元，约合2亿元人民币的加密货币被盗。据中央社报道，7月1号开始，美国西雅图将全面禁止餐饮业者提供塑料吸管及塑料刀叉，鼓励改用可重复使用的餐具或可堆肥塑料制品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，匈牙利当代艺术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幕，展览展出来自匈牙利艺术家的99件绘画作品及24件雕塑作品。中国首套蒙古族特色12生肖书签日前正式面世，该书签为国内首套由民族元素加生肖故事的文创产品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亲。 什么这样，爱情不是我想象，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，更别说怎么遗忘。站在雨里，泪水在眼底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。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？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，可不可以都重来？我是不是该谁在眼底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。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？我也不知道重来，我是。

长一天，那寂寞若多一点，相信漫长的路能笑着走过。抬头看，没有那片天空永远灰着，什么痛能一直走不过。别害怕，何必错在自己的角落，说我心哦，想远去不停。谁不曾期待生命如灿烂的烟火，盛开过熄灭时也沉默，用眼泪留住此刻笑着的甜梦，唱首歌来想远去不停。我伤心，我伤心，我伤心。 我是华健，有点累了吗？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，才会更有精神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？